孟元侧躺下来，淡淡地看着他。 你没看到南京好的样子，新街口啊，太平路呀，晚上灯火通明，五颜六色的，繁华的不得了。还有五洲公园、中山陵、青花河、雨花潭。听说雨花潭的路都被战士的血染红了。 嗯，是吧，是吧，是。 孟元盯着地面的蚂蚁发了会儿呆，这么弱小的生命还在努力活着。 那你们是哪个师？ 36师。我们是德械师呢。 德械师是什么意思啊？ 武器装备基本配备德式的。那 M35。 哦，就是很厉害的意思。 可还是输了。 没输，神还在就没输。 李长胜难过的提下嘴角，不说话了。 那城里滞留的都是你们队伍的？ 不是，我们师基本都撤走了，因为在上海打的伤亡过重，守南京时候上级没安排我们上前线，负责在义江门和下关这一带守。城里没撤走的大多是88和87师，教导总队的，还有其他的一些。 这么多守军为什么不反抗？ 没指挥，打怕了，再加上很多候补的新兵也不太会打，小鬼子说善待俘虏，骗兄弟们投降，结果全杀了。哥说的对，小鬼子就是言而无信，不能听，一群猪狗不如的东西。 那你们俩为什么没跟队伍撤走？ 哥不走，我陪他，这几天我们杀了不少鬼子。 李长胜表情缓和下来，孟元翻了个身，面朝上躺着，沉默良久，感慨： 你说南京还能恢复从前那个样子吗？ 不知道。 要是以后小鬼子滚出南京，我请你吃好多好吃的，去齐芳阁、德月台、永和园吃遍美食，什么四喜元宵、桂花酒酿、糖藕粥、海棠糕、小笼包、薄皮饺子，我好想吃焦二菜饺、干丝烧饼，还有葱油饼。饮水台的葱油饼简直一绝，还有麻油馓子、脆麻花，路边卖的各种汽水，咕嘟咕嘟冒着泡，一口灌一瓶。 孟元深嗅口气，闻到的却是硝烟味儿。李长胜静静听他说着，肚子竟叫了一声。孟元看向他，笑起来。 你饿了？ 我出去给你找点吃的。 你的腿还伤着？ 小伤。 你小心啊。 后半夜，李长胜忽然叫醒孟元，他迷迷糊糊地醒过来。 嗯，怎么了？ 李长胜笑盈盈地从背后拿出一瓶汽水。 你看。 孟元顿时清醒了，坐起来拿过它，惊喜。 你在哪儿找到的？ 不知道是个什么地方，一堆空瓶子，被我翻出一瓶没开过的，是不是你说的咕噜咕噜冒泡的那个？ 就是这个。 孟元用牙撬开瓶盖，大灌了两口，开心到五官挤成一团。 就是这个味儿，太久没喝了。 李长胜看他开心的模样，心里甜得跟化了蜜糖似的。孟元把汽水递给李长胜。 你也喝。 你喜欢，你都喝了吧。 李长胜推开他的手，孟元开心的又抿了一小口。 你喝过这个汽水吗？ 我是乡下的，穷，还没喝过这种东西。 那你快尝尝。 我不喝，就这一小瓶。 你尝一口嘛。 不尝，你快喝吧。 李长胜躲开他的目光。孟元悬起瓶子说： 那我也不喝了，倒掉。 别呀。 李长胜赶紧捧正瓶子，不小心碰到他的手，赶紧又缩回来，背在身后。 我喝水就行了。 孟元又要道，李长胜麻溜接过来。 那我抿一小口，尝一下就好。 嗯。 李长胜小抿了一口，甜滋滋的，还带着一股说不上来的气儿在嘴里冒泡。 真好喝。 怎么样，好喝吗？ 李长胜频频点头，用手擦了下瓶口，又用衣服开了下，愧疚地看着他。 对不起，更脏了，你自己擦一擦吧。 孟元接过来没有擦，对着嘴一口气喝到瓶底，还打了个嗝。 舒服啊。 李长胜怔怔地看着他的笑脸，在这儿待了两天，第一次见他这么开心的笑。想到他之前说的话，他的心控制不住地砰砰跳。